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202集，唐默凝视着傅文铎，看了一会儿后，傅文铎对他挑了挑眉：“怎么了？”唐默摇摇头，他说：“戚恒和女医生能够找到我们，说明他们确实有我的坐标位置。同时，那个女医生喊出了我的名字，她知道我叫唐默。这只有两种可能性：第一，他们找到了一个认识我的人。”我是个普通人，不是练鱼征那样的大明星，在北京我没有朋友，除了老王，但是黑塔明确地说老王已经死了。从刚才触发现实副本时戚恒两人的反应来看，他们也不认识老王。说这话的时候，唐默无比平静，他继续说：所以这种可能性不存在，只有第二种可能，黑塔把我的名字也告诉给了他们。傅文铎一直注意着唐默的神情。傅文铎说：戚恒和女医生一起动手，说明杀了你这件事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但是阮望舒没有来。唐默和傅文铎一起说： 他受伤了。 这话异口同声地说出来后，两人都愣了一瞬。傅文铎勾起唇角：阮望舒肯定受伤了，而且是很严重的伤，否则戚恒和李妙妙不会一起出现，他们今天应该真的没打算动手，只是来看看情况，但是被我们发现了。唐默思索道：阮望舒。他忽然抬起头，三天前阮望舒和炼狱征通关了黑塔二层的困难模式， 难道是因为那个黑塔才把唐哥的消息告诉给他吗？ 傅文生猜测。这个答案谁也不知道。唐默左思右想，完全想不到黑塔是为了什么才把一个玩家的信息无条件地告诉给另外一个玩家。他根本没做任何对不起黑塔的事，真的是人在车里坐，锅从天上来。黑塔莫名其妙就把他的坐标位置和名字告诉给了别人，还让别人来杀他。但是无论如何，唐默说，是有时间限制的。唐默看着傅文铎，黑塔把我的信息告诉他们，一定有个时间限制，否则阮望舒受重伤没法过来，戚恒和李妙妙不至于那么急，等不了他们伤愈就来埋伏我们。这个时间限制一定很短，短到阮望舒可能来不及伤愈就结束了，最多10天，甚至更短。傅文铎也同意这个看法，他应该是在通关黑塔二层困难模式的时候受了重伤。唐默低下头沉默起来，过了片刻他再抬头，目光坚定地看着傅文铎和傅文生，声音平静：既然是这样，如果真到那个时候，或许我可以通过进入公塔游戏躲开他们的偷袭。 进入公塔游戏？ 傅文生惊愕道。唐默点点头：对，进入公塔游戏，黑塔给他们的信息是有时间限制的，如果我主动进入一个黑塔游戏，他们就没有办法追踪我，只要时间过去我就彻底安全了。这次来的只是戚恒和李妙妙，而且很明显只有戚恒一个人是攻击型异能，那个李妙妙更偏向于辅助，实力不强。如果下次通关黑塔二层困难模式的阮望舒和炼狱征一起来，那么进入公塔游戏是避开他们的最好方式。唐默上次攻略黑塔已经是2个月前的事了，他感觉以他现在的实力，黑塔三层并不是那么可怕，而且实在不行他还有一枚国王的金币。天选组织如果真的倾巢出动，以他和傅文铎的实力想要硬扛难度很大，国王的金币无法在现实世界里使用，火鸡蛋也是如此，但是进入了游戏他反而有生存下去的希望。真要到了最危急的关头，他会选择进入公塔游戏。三人在小仓库里休息了一下，傍晚他们驾车离开这里， 晚上，三人在一家小餐厅里休息，傅小弟从小餐厅的厨房里找到了许多空水瓶，又埋头去灌矿泉水。唐默双手插在口袋里，他摸着口袋里的红宝石，也要出门。傅文铎忽然喊住他：“唐默。”唐默停下脚步，转身看他。这家餐厅非常小，傅文铎坐在厨房的桌案上，他的背后是烧黑的炒锅和凌乱的碗筷，这样的环境和傅文铎这个人格格不入。他静静地看着唐默，目光深邃。过了许久，他低声问道：“你还有亲人和朋友吗？”口袋里的手指微微一颤，唐默淡淡地说：“没有了，我爸妈前几年出车祸去世了，我两个朋友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北京，现在都不在了。”月光透过窗户照进厨房内，空气安静。傅文铎从桌子上跳下，一步步走到唐默跟前。唐默抬起头看他，不明白他想要做什么。傅文铎认真地看着他。良久，他一字一句地说：“那还有我们。”唐默的眼睛缓缓睁大，他仰着头看着身前的男人。他忽然发现自己似乎比傅文铎矮了半个头，这个距离让傅文铎看到月光倒映在唐默清澈的眼睛里。他也凝视着傅文铎漆黑的双眼，慢慢的，傅文铎的心就静了下去。唐默的心里涌起很多种情绪，他想起了很多经典名著，当里面的主人公面对人生的巨大挫折，别人安慰他时，主人公的心里翻涌上来的各种感情，许多作家都用一个词来形容：百感交集。但一切的百感交集到了他这里，唐默望着傅文铎深沉英俊的脸庞。片刻后，他笑出了声。傅文铎奇怪地看他：“嗯，这剧本好像不大对。”唐默指了指自己的额头：“刚才从你的眼睛里看到了这张纸条，你对着我说话的时候，看到他就不觉得别扭吗？”过了一会儿，傅文铎说：“你想听实话假话？”唐默严肃地说：“实话。”非常别扭，很像僵尸，香港僵尸片里的那种，头上顶着一张符纸，我很刻意的想要忽视它，但是很难。或许……傅文铎忽然抬起手，附住了唐默的额头，他勾起唇角，这样会更顺眼一点。唐默没想到他会突然做出这样的动作，他倏地愣住，温暖的手掌抚摸在他冰凉的额头上，唐默睫毛微微颤动，怔怔地看着傅文铎，傅文铎也看着他，两人都没有开口。那温度越来越热，唐默感觉到自己的呼吸好像也被灼烧得发热起来，这种感觉十分奇怪，那滚烫的热度令他觉得十分不自然，他的心脏也随着这温度越跳越快。下一刻，唐默一把拉住傅文铎的手，唐默快速地把傅文铎的手从自己的额头上拿开。傅文铎目光凝重，变红了。只见在唐默的额头上，那张黑色纸条忽然变成了红色，它在不断发烫。唐默摸着自己的额头，这张纸条的温度越来越高，两人的脸色都沉了下去。当这张纸条的温度达到一定程度时，突然一道响亮的铜声在房间里响起。 叮咚，检测到我爱黑塔，我想攻塔服。玩家唐默成功触发攻塔游戏，一分钟后开启攻塔游戏，成功通关可获得我爱黑塔，我想攻塔额外奖励。 唐默和傅文铎脸色一变，傅文生这时从门外走了进来，看到两人铁青的神色，他奇怪地说：“ 怎么了？” 唐默眼珠转动，三秒内他做出决定：“我去攻塔。”“ 什么？ 堂哥白天刚说了可以选择攻塔，这就去攻塔了？这么雷厉风行的吗？” 傅文铎明白唐木的意思，无论是利用公塔游戏避开天选组织，还是获得这个额外的公塔奖励，都非常具有吸引力。傅文铎说， 好，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东华门向南300米有间房子，从外表看是个普通的四合院，门口有一盆月季花，我和小生在里面等你。十天后如果你还没有回来，我们火鸡蛋联系。 唐默点点头， 好。 一分钟时间到，唐默额头上的红色纸条慢慢消散在空气里。与此同时， 叮咚，检测到玩家唐默拥有 Surprise 徽章，可免去一次强制公塔游戏，请问是否使用？ 唐默在心里说， 不用。 叮咚，黑塔第三层普通模式正式开启，单人游戏开始载入，沙盒生成，数据加载完毕，欢迎来到精灵大草原。 眨眼间，唐木的身影消失在昏暗的小厨房里。此时此刻，距离傅小弟回厨房只过去了不到一分钟。傅文生惊恐地看着唐木的身影消失，他呆了许久，快速地说， 大哥，唐哥这么雷厉风行了吗？说要攻塔就去攻塔了？ 傅文铎淡淡地说。 笨。 傅文生脑袋上缓缓冒出三个问号。黑塔第三层，精灵大草原。当唐默睁开眼，他还没看清眼前的事物，一道恐惧的声音就从他的身后响起，好像是有人扯着嗓子拼尽全力地大喊着。紧接其后的是无数凌乱的脚步声，大地在剧烈震动，仿佛象群从草原上奔跑而过，地面晃动，唐默的身体都被震动得上下起伏。几秒后，叫喊的人越跑越近，那恐怖的震动也越来越近。终于，唐默听清了他的声音，然后在他听清的下一秒，他就神色一变，撒腿就跑。那人喊的是， 快跑啊，马赛克又在草原上放火了，救命啊。 春天到了，万物复苏，精灵大草原又迎来了一个交配的季节。灿烂的阳光洒在这片碧绿的草原上，绿草上映着一层淡淡的金色。精灵大草原上风景如画，一切都安静美好。山坡后，一只小袋鼠正埋头吃着地上的小草。忽然，小袋鼠抬起头，双手垂在胸前看着远方。轰，滔天火光拔地而起，越过小山坡，映红了半边天空。小袋鼠惊恐地瞪大眼睛，撒腿就跑。一道黑色人影从山坡后方一跃而上，猛地砸地。唐默着地后根本没有丝毫犹豫，他疯狂地向前逃跑，而在他的身后，火海很快袭来，数百只草原动物也拼尽全力地逃亡。 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